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闲云野鹤、北京老耳 Mr. 白、韩蝉，还有雨香、梅子、 Cherry、 Holiday， 以及还有匿名点歌的朋友，包括还有龙哥、宋丽、一水、法、袁竹，很多朋友都已经到这里来点歌传递祝福了。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留言栏直接打字或者是语音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在直播节目当中送达的一份祝福，很可能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就是你刚刚点播的。我们在此刻要念出的留言是来自平台上的龙龙，他说啊，结婚六年了，想想当初呢遇到老婆的那一次的场景，那个时候我是伴郎，她是伴娘，那是我们第一次的遇见，彼此呢只是知道了对方的姓名，本来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两个人可能也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却在同一家西餐厅遇见，可能这就是缘分吧，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今天呢也是希望把这样的一段故事，一段相遇的经历分享给各位，希望此刻在听广播的每一个朋友也都能够遇见自己的真心人。12:08，来自龙龙的点播，这首歌送给他的爱人孙燕姿，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 被解开。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我还看到了公众平台上的十一李东还有阿姆鹏鹏也都来报道了，他说前天点的歌呢也是在后来的节目的历史回放中听到了。没错，如果说你错过了直播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听听 FM， 上面不仅可以听到北京台的所有节目，还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的回放。如果说你错过了你的祝福，你的点歌，你依旧可以在回放当中找到之前好多期的节目，甚至可以把这样的音频剪辑下来，唯独留下你送出祝福的那一段声音，永久的保存在手机上，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他们听到你在音乐当中的那样的一份惦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闲言野鹤，他说希望点播许巍的这首《故乡》，要送给在北京打拼漂泊的云南的朋友。之前他就有点过，他说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的想家，所以用许巍的声音，用这把吉他，用这样故乡的一首歌，再次的在音乐当中沉浸一下，想一下在家乡当中留下的那些难忘的记忆。 好， 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守候沉默等待，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 天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宋丽说她的孩子前两天发烧，然后最近呢女儿的男朋友就一直特别的关心，在身边在旁边耐心的照顾。今天早上宋丽说那个男生专门来接女儿，两个人直到公司，这个手啊就始终是拉在一起。女儿还说心里面感觉到很温暖，也是真心的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一直的这么好下去，永远的甜蜜幸福。今天宋丽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一首歌，这首歌曲也算是一份音乐的祝福了，来自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送给两位刚刚遇见爱情的男女生。 就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酸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 静静的想念，爱你一万年，来自刘德华。

火箭少女101成员杨超越晒出一组由自己统筹拍摄的成员们的大片。杨超越不仅担任摄影师，还同时担当起了后期和统筹，并且配上宣传文案，震惊火少独家大片全网首发。在照片当中，孟美岐、吴宣仪素颜出镜，状态不错。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了。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实名或者是匿名的方式来告诉我，文字语音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传递的一份祝福。它可能是很简单的两三句话，也可能是稍微长一点点的一个感人的故事，都可以发给我。我们在今天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鹏鹏，他说希望点播周杰伦的这一首《搁浅》，送给我的小可爱娇娇，愿他呢早日学成归来，永远可爱，保持童真。 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我拉着线，呼吸你给的温柔，不再在意旁的寂寞，叫我给不计承诺，怎么会你竟也留了我，我在

兴奋的时分。 亲密爱人原唱是梅艳芳，创作者是小虫陈焕昌。那段时间呢，他关乎的是一个梅艳芳之前的一个故事了。那段时间梅艳芳的音乐制作人刚好是小虫，然后每次到白天录音的间隙，当别人都在休息或者说在揣摩，哎，刚刚我们这个录音或者说这个声音的录制感情的表达有哪些调整，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小虫就观察到梅艳芳呢会走到窗边或者说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打电话。他们当时正在经历的梅艳芳正在经历的那段感情时差大概有13个小时，所以才写下了这样的歌《亲密爱人》，即便是在录制的间隙，我也能抽出时间陪陪你，告诉你我依旧在想你。爱情可能会有时差，可能会有距离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们的节目没有。你可以24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的心事，你不常对别人说出的话，你希望点播的歌曲，还有你在心中珍藏已久的感动。播出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每天1个小时。当然我也欢迎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在不断的在节目里面宣传，向各位征集，在201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分享一个你在今年经历过的最为难忘最为感动的故事。你可以在公众平台的留言栏文字发给我，或者是语音发给我都没有问题。这些素材，你所经历的这些故事，这些音乐感动，甚至是流下的泪水，我都会把它集合起来，在2019年的1月1号那一天我们的节目特别直播当中来为你温暖呈现。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对2018年的总结，对18年的告别，也可以是对接下来的日子，接下来风风雨雨的经历的一种期盼。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韩蝉点播，他说妹妹萌萌最近很忙，然后呢忙得已经没有时间聊天了，每天都是奔波在路上，还要不停的学习，为了儿子也是操碎了心了。今天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平凡之路》送给他，希望他的笑容常在。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了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了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前，风吹过的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Queenie， 他说最近的状态心情都不是特别的好，希望能够听到一首暖暖的能够带给他开心的歌曲，我就为你选择了这首许飞淡淡的歌。同时呢，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来到这里面点歌传递你的一份心情故事。明天再见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拜拜。 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我一首淡淡的歌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